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转晴，后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现在一个很多朋友可能试过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概念的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创新项目，叫做液体活检。 科学美国人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布了2017年全球十大新兴技术，液体活检荣登2017年十大新兴技术之首。液体活检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在攻克癌症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相对于传统的检验方法，液体活检具有哪些优势？如今液体活检的市场应用发展如何？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探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现在液体活检究竟是怎么回事，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节目的首席合作伙伴，火石创造的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潘志华，潘总，首先要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新诺基因的创始人 CEO 刘佩，刘总，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好。 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液体活检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液体活检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做过这样的检测，但是并不知道这个大的概念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请刘总帮我们解释一下，液体活检到底什么项目是算在这个里面的呢？它到底是检查什么的呢？ 液体活检呢，它顾名思义，它是取人的体液进行检测项目，特别是在临床上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血液、尿液、唾液，或者是血液当中的外泌体等等。所以它就是它的优点呢，就是比传统的穿刺样本使那些包埋组织取材更容易，比如说抽一管血就可以完成检测。它是一种无创的或者是微创的检测手段，也是最近医疗上开始在用起来的一种方法。 好，那这个液体活检，我们说了它的这个取材液体，我们解释了它这个检测到底能够查出来什么，比如说是查出来细菌、病毒还是癌症。 在人的血液当中啊，其实上不光是有一些血细胞、白细胞，它还会释放到血液当中、血浆当中的一些核酸、蛋白等等。我们通过呢这种血液中的提取核酸、提取蛋白，可以检测到一些疾病相关的指标。比如说呢，在一些现在肿瘤上治疗特别火热的或者是特别有效的一种靶向治疗、靶向药物，它的对于一些耐药的检测，往往我们就会使用到一些血液当中的液体活检，或者是对于肿瘤的早期标志物可以做筛查，也是用血液来做。 也就是说现在液体活检更多的这个适用的范围还是在我们癌症的前期的筛查甚至发现的这个过程当中， 主要的应用范围在于早期的筛查和晚期的复发监测。 啊、哦，主要是用在这个、嗯、 对于取材不是特别方便的患者，比如说有的患者呢进行了手术，他再次手术的时候，对于他的负担身体负担是特别大的。 嗯， 这个时候呢，往往可以通过抽血来完成这种检测，来用于指导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嗯，小窗口这样采集样本、嗯、用于来检测， 这个窗口就非常小了，就是一个针头。 嗯嗯，好，那这样呢？液体活检更多的是用于现在我们说一些恶性肿瘤，甚至是这样的这种筛查和管理的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们会和大伙具体聊一聊这个液体活检现在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新兴的投资市场上到底运行如何，我们可不可以期待比如说液体和活检用于更多的这样的这种疾病领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互动题目，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可以获得我们今天为大伙准备的肺癌早期筛查的这个一个液体活检的免费的检测。那我们一共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互动礼物。那我们现在就跟大伙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题目吧。今天的互动题目其实非常的简单，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刘总已经多多少少透露了一些这个互动题目的答案哈。那下面有请刘总帮我们说出今天的互动问题吧。 以下哪些选项不属于液态活检的样本来源？ 嗯，以下哪些项目不是液体活检的这样的一个来源？我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呢是血液 ，B 选项是唾液 ，C 选项呢是穿刺样本。哪一个不是我们说液体活检的样本来源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今天获奖的听众朋友。获奖名单，大家伙关注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页面的左下方会有一个获奖查询按钮，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会把获奖名单统一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随时的查看。不要忘了参与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题目是哪一个项目不是液体活检的样本来源呢？ A 血液， B 唾液， C 是穿刺样本。现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互动问答当中。那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潘志华，火石创造副总裁，联合创始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出身，曾任电子科技大、教育大数据所顾问，某上市数据通讯公司互联网相关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带领团队将产品线从百万做到数亿级别收入，连续创业者，擅长领域为大数据、网络安全。作为合伙创始人，创办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出发点的一建创新创业大数据服务平台企业及火石创造。新诺基因首席执行官刘佩博士，中科院工作经历，从事肿瘤信号通路研究工作，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实验医学专委会病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临床分子生物专家，开发多个三类医疗器械基因诊断产品，癌症早期筛查产品心肺宁发明人，十余项发明专利，新诺基因北京市研发机构负责人，承担或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刚才通过这一短短的一段录音，我们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其实提到这个液体活检，提到基因检测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领域，我们节目之前呢也请过两三家的企业为大伙来介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动态以及技术的发展。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也想问一问刘总，对于这个您的这个新诺基因检测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液体活检更多的是聚焦于像肿瘤的这种早期的筛查，甚至后期的这种监测领域，那为什么当时会想到比如说要做基因检测聚焦于这样的一个领域？这是整个行业发展都会聚焦在这儿，还是您发现了其中的闪光点，所以把更多的这种精力聚焦于这儿了呢？ 首先呢，行业上它有一个趋向性，就是说对于肿瘤的检测越简单越好。其次呢，我们也确实在工作当中发现了一些闪光点，可以来应用我们的一些创新性。对于我们来说呢，对于肿瘤来说，现在呢基本上也可以确定是一种基因的病，它是基因突变导致的肿瘤的细胞的异常的增殖，最终发展成肿瘤。这个过程来说，我们都可以通过检测基因肿瘤的基因的突变，来确定一些肿瘤相关的用药，比 比如说现在一些疗效特别好的靶向用药，比如说肺癌的 Eraser 这些。因为 Eraser 就是 EGFR 的一个基因的突变，它往往就发生了19缺失或者就是 L858 的突变以后呢，对于这个 Eraser 的响应特别好，就肿瘤的肿块啊等等都会特别好，患者的生存期包括它的副作用都比较小，生存期也比较长，生存质量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基因检测用于肿瘤上面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临床的一个检测方法。 通过这样的基因检测手段能够帮助比如说肿瘤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首先是找到更精准更适合自己的这种药物， 对， 让疗效变得更明确一些， 对， 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更早的去发现，我们说很多的肿瘤都应该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对于患者来说我们说这个治疗的效果会更好，甚至有痊愈的可能。 对，对于肿瘤来说，如果是晚期发现，它基本上只剩下一种治疗方案的选择。它的生存期呢，5年生存期基本上也在20%左右。中国呢，可能在14%，肺癌的是5年生存期在14%。但是如果是早期发现，比如说在原位癌的 TS0 的期或者是 EA7EB 期发现的话，肺癌的5年生存期有可能达到90%，并且通过手术的切除，因为它肿块没有转移，通过手术的切除或者是一些常规的药物治疗，它就可以达到90%、80%的生存期。所以说能够早期的发现肿瘤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临床上的应用。 好，那也想问问您，像现在您所在的这个新诺基因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所做的这个液体活检是不是也是运用这样的基因检测技术来完成针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检测的采样？ 对的，对于比如说我就拿肺癌来举例子，肺癌呢现在基本上它的筛查手段呢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低剂量螺旋 CT，或者是用一些传统的生化的肿瘤标志物，但是传统的生化的肿瘤标志物呢，无论它的特性或者灵敏度都不是特别高，在临床上的应用还是有限，体检中心应用的比较多一些，但它的实际的效果包括受到你的休息饮食等等状态的影响也比较大， 准确性相对来说比较低 啊，非常差。如果做低剂量的螺旋 CT 呢，它呢因为现在的影像学的分辨率是越来越高的，它会发现很多的结节，但是结节里面只有3%最终会发展成癌症，这是会有一个过度医疗。另外呢，影像学它毕竟还是有辐射，如果是一年做了多次的影像学的检测，反而有可能暴露在 X 光的条件下，有可能会引发癌症。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选择了一些的肿瘤标志物，包括这个 DNA 的甲基化或者小 RNA 等等，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基础性的开发工作，最终呢我们是确定了2-3个基因的甲基化跟肺癌的相关性，做了几千例的临床前的研究。 所以说也是运用这种基因的技术，但是采集的这个样本呢和我们说传统的技术手段相比又有自己的优势，窗口比较小，而且检测的结果准确性更高。 对，因为对于筛查项目来说，或者是对于这种推广的早期的发现的这种检测技术来说，你不可能取它的组织样本，取它的穿刺样本，因为这是有创的，并且创伤是不小的，我们只能通过抽血， 通过这样的一个液体样本达到我们说更加准确的检测或者说筛查的这个准确率。 对，对于肿瘤的筛查呢，它基本的要素呢要有几点，比如说它的准确度要相对比较高，其次呢它的窗口要小或者它是无创的，另外呢它的设备的要求，就是医院里面设备是比较普及的，另外它的成本要低，这些都是它的一些基本要素，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你开发的产品才能够推动到社会上，推动到医院里面，然后去造成一些经济价值或者是社会价值。如果是你的成本特别高，收费特别的高，终端的患者呢或者终端的受检 没办法接受， 健康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是很难有大群体的人去接受这种东西，或者你的设备要求特别高，那很多医院或者很多体检中心他没有这个能力来完成。 所以说其实现在对于这种我们说肿瘤的筛查更多的，大家伙还是希望通过小代价获得更高的这种准确率，然后指导自己下一步看看比如说是不是需要通过我们现在医疗比较认可的这种黄金检测的这种活检的标准再进一步的去确诊。 对，它可以应用在几种场景里面，比如说一些高危人群，比如说北京的空气其实呢今年还好一些，前面几年每年都 雾霾比较严重， 所以说我们北京人民呢基本上都是高危人群， 或者是长期抽烟， 嗯 嗯，还有在从事一些特殊工作的，比如说厨师或者是在矿、 粉尘比较多的地方， 粉尘比较多的，烟雾比较多的，它其实都是高危人群，还有有家族史的， 嗯， 这些人呢都应该做每年或者是半年做一次这种相关的筛查检测， 嗯 嗯，然后呢它还有一种应用方向呢，就是比如说完成了第一辆螺旋 CT 发现了结节， 嗯， 但是结节呢刚才我也说了，只有3%到5%的结节可以发展，最终会发展成 肺癌， 肺癌，所以说做一个良恶性的结节鉴定，这也是它的一个应用方向。 嗯，因为现在这个结节的检出率其实越来越高了， 对， 所以说我们 影像学的分辨率比原来高很多， 对，所以说很多朋友一看自己有结节就担心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比如说是小癌症啊，它长长就变成了肺癌了，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比如说通过手术的方式去切除这个， 但是医院里面呢，他如果把所有的结节都切除，这个医院的床位还有这种医院的费用还有这种过度医疗的这种 对 这种 负担确实非常的大，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小结节都会是肺癌，有很多是良性的结节， 有很多自发的，它就可能过上一年半年 就没 有 了， 没有消失了。 嗯， 嗯，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去判断这样的结节到底是良性和恶性。刚才呢刘总为我们介绍了现在基因检测技术它的运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有运用的这样的技术，也想问问潘总，作为这个我们说在资本市场看过很多这样投资项目的人，也想问问您，像这样的这种基因检测技术其实是不是现在整个行业当中都是非常受到热捧，或者说有很多人都会聚焦在这样的一个领域？ 我觉得基本上应该算这是一个大的行业的趋势。这个就像比尔盖茨讲的，刚刚还在谈到这个话题，就是比尔盖茨讲这个下一个世界首富呢一定可能是从事基因这个领域的。因为现在我们也确实看到在整个的医疗的行业技术性的这种突破所带来的给大家从健康的这种预防和疾病的治疗上都来带来的这种突破性的治疗的手段，对于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鼓舞的。 嗯， 那我这里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其实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些液体活检的这个范围啊，其实从名字可以听出来就是应该是比较大的。 嗯， 凡是属于液体类的，其实体液类的刚刚刘总也提到的都应该在这个范畴，而且实际上因为是当然因为基因这样的技术现在特别的这个火爆，而且技术的突破我们知道从一代的技术三阶的萃取法到现在的 NGS 再到后面的我们现在三代的像这个单细胞萃取啊，像一些我们的纳米孔的这样的技术其实不断的在带着我们往这个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的角度去转变。为什么在肿瘤这个领域特别火呢？是因为是说其实从中国的这个疾病谱的角度来讲，心血管疾病和肿瘤是我们国家的最大的两个死因。 嗯， 当然心血管其实还是相对是排第一位的。那现在有了一些新的刚刚也提到的我们的像一些靶向用药啊，一些新的疗法以后呢，实际上会逐步的让肿瘤逐步的未来啊，它不是一个可怕的一个事情，它慢慢的会发展一种慢病。 嗯， 就跟我们心血管其实它也是一个慢病的范畴。那高血 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它。 嗯，对，你说高血压它怎么治呢？对吧？它其实也只能去做很好的控制，并不能达到这个 治愈。 对对对，所以我想讲的是说，再回过头来说，我刚刚说，其实除了肿瘤之外啊，大家其实可能都或多或少的，或者说可能都可以非常绝对的说，大家都体验过这个液体活检。那比如说像刚刚好像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NIPT 好像提到没提到不太记得了，就是这个你像一些高龄的产妇，我们过去的话都是要羊膜穿刺嘛， 嗯， 那这个其实对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对于胎儿的这个安全和各方面，但是一样的，它通过这个基因的手段，通过这个胎儿的这个细胞通过脐带血脱落到母体内，我们来抽血来检测，就能够很好的去做它的这个像遗传性疾病啊，很多的这方面的预防，因为它可以避免很多的悲剧。这个方面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 case， 这样精彩的故事了。比如说有一些家族遗传病的，它可以提前去检测，然后来优生优育嘛。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领域它的应用的范围是非常广的。那只不过是说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环境的变化，就像刚才刘总提到的，可能对于一定的年龄一定的环境下的这个北京的我们的同志都应该去刘总的公司做一做类似于这种肺癌的早筛。 嗯， 当然早筛的话就是我们最终的终极目标了。其实现在更多的可能我自己看到的应该我们最精准的整个的这个使用的话还是相对的在偏这个用药的指导。以及我们的这种伴随诊断啊各方面的这个疗效治疗的跟踪，这个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 非常有趣的这个，或者说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有这个，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减少痛苦也好，还是我们提高时间效率也好，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对于病人来说，他得了这个肿瘤已经很痛苦了，你还得非得跟他说，我们再去给你做个组织的这个切片啊，或者怎么弄？其实这个对于并发症的这种概率也会增高，其实有很多的风险。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现在在国内我们看到的在基因这个领域的项目是非常的多的，而且 整个行业还是比较看好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测的未来发展和市场的。 是的，是的，从大家创业的热情、创新的热情以及资本的这个追捧来说，这个基因这个肯定是接下来还会大爆发的。至于说现在是不是爆发了，我觉得可能都不能这么说。 就是现在虽然很多项目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了，但是根据您对行业的判断，您觉得还不能算是爆发这样的形容 啊？是的，因为 可能以后会更多，是吗？ 对对对，因为你像刘总他们已经有一些产品是CFDA 已经批了拿了证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团队其实在产品的这个进展上还没有取得特别大的这个进展或者突破。最关键的再往前追溯的话，其实在于这个基因跟疾病的这个关联关系的这个基础研究上，我觉得还存在非常长的路要走。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样本，很多的位点依然是白人种的，其实对于亚洲人，对于黄色人种的这种疾病的跟基因的关联关系，对，因为我们大概人体30000多个基因的话，应该主要有效的跟疾病现在发现的这个数字我记不那么确切了，可能刘总可以纠正一下，大概应该是在3000多个左右，可能就是30000多个基因里面啊，跟这个目前已经比较就是清楚这个机理的，但是常用的应该也还在1000个左右。所以刚才刘总其实提到一个 TMB 的这个肿瘤细胞的这个突变的这个基因的检测，因为从这个用药的角度来讲，我们发现是说突变的这个数量越多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效果会越好，它是有相应的关系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常见的 TMB 的检测目前应该也就在300-400个基因，400-500个可能，那还有100多的，那但100多可能这个样本量就有点太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 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那必然因此引发而来的就是它会真的有一天我们可以预见到每一个人都应该一生下来他就应该是把自己的基因做好检测，形成这个数据，然后随时可以调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做健康的管理和监测。对，就像刘总他们现在做的肿瘤早筛一样，要越早越好嘛，预防为主将来。 好，潘总是从整个行业帮我们大致分析了一下现在基因检测在国内在国际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也看到通过这个潘总的分析，我们发现它的整个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甚至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等待的这些创新的企业去加入去发现它，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样的这种服务哈。 是的，其实你只要这个算一个账就知道，你看看我们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去做过基因检测，其实是很少的。前几周我让我父母去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就特别好，就是就放心的，因为他高龄嘛。但是其实这个价格现在来看还是很贵的，而且检测完了的这个，因为我其实是不像这个刘总，他是专业出身，我不算是这个学医出身， 医学专业出身。 对，但是呢，其实我就特别的想通过这个过程来看一看这个服务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其实解读啊和后续的这个为这个检测的这个对象提供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 是说，其实检测技术您觉得现在有一些可能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检测完了拿到一堆数据，对于我们一个普通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学过医，我们拿到数据也没有用，我们不知道它代表着什么，哪个数值高了代表有可能我有这样的感染的风险。所以说您觉得后续的服务还是需要比如说进一步的去跟上或者是拓展的。 是的，就是一方面呢，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去主动的去检测。第二个呢，就是检测有这个意识的检测了之后呢，其实对于这个自身的价值的这个凸显啊，我觉得还需要去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好，那下面有几个问题想让刘总帮我们解释一下。刚才呢，潘总说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提到了一个叫 TMB 的检测，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哈，我们先帮大伙儿解释一下，液体活检当中什么算是 TMB 的检测？是检测的一个项目吗？ TMB 呢，它是最近一个特别火的，或者也疗效特别好的一个免疫治疗 PD-1 的一个伴随诊断。 嗯， 刚才潘总介绍为什么这个市场呢还远远没有起来，或者它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TMB 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 MSI 这些来做例子。药物的开发现在是越来越快， 嗯， 因为它的靶点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 PD-1 它就是免疫的。跟 PD-1 直接相关的药物开发啊，它非常明确，它不像我们传统的化学药物的合成等等，它需要尝试千百万种，然后还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成功率。在我们现在药物的开发包括药物的审批，实际上速度是越来越快的。特别是对于肿瘤的应用的话，现在肿瘤的新的药物伴随诊断的免疫治疗的都是有相关的基因的伴随诊断，也就是说只有相关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或者发生了变化才能够使用这个药物，这个患者才能够从这个药物上获得 受益、 否则他会影响他的生存期，影响他的治疗周期，就是治疗窗口、因为他不会受益，甚至还有副作用。 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和我们来说一说液体活检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测领域，我们国家现在整个的行业发展趋势到底是怎么样，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技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实惠好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就是哪一个项目不是液体活检的这样的检测来源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血液， B 选项是唾液， C 选项是穿刺样本，哪一个是正确答案，您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今天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肺癌的早期筛查检测项目，如果你想要获得这样的礼品，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来互动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Shuffle the deck and start over. It should be this like driving in your car. Get lost in your navigation system, gets you closer. But there ain't no handbook. You're on your own. Got no instructions when it comes to love. Cause once you do something, can't be undone. Wish I could take back letting you go. If I knew that, what I know now, I wouldn't have said.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转晴，后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节目的首席合作伙伴，伙食创造的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潘志华潘总，以及新诺基因的创始人 CEO 刘佩刘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液体活检在基因检测这样的一个领域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今天节目的有奖问答当中。我们今天的有奖问答题目非常的简单，哪一个项目不是液体活检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血液， B 选项是唾液， C 选项是穿刺样本，究竟哪一个不是液体活检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来源？大家伙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肺癌的早期筛查。那获奖名单我们会在下周的时候公布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您关注了公众账号之后，在左下角会有一个获奖查询的按钮，在下周您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观看或者是来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获奖名单。好了，我们下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来说一说液体活检和基因检测。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提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非常的火爆，很多的投资创业项目都聚焦一个市场，但是其实还远远没有饱和，它的发展空间、发展市场还是非常大的。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有一些问题哈，我们想请刘总来回答一下。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现在这样的这个液体活检的项目覆盖的肿瘤能够做到多早期可以筛查？还有就是说现在这样的检测应该在哪儿做？是体检机构啊，还是医院啊，还是要专门去你们的公司啊？ 我来回答这一下这个问题。我就用肺癌做例子。肺癌的我们最早的可以观察到结节大小小于0.5微米。5微米应该是5微米。因为这也是临床，这也是 LD 低剂量中央 CT 可以去看的比较好的一个大小。是至于是不是可以小于这个5微米的话，那可能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现在最小的数据就是5微米。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开展这个，或者去做这个应用，做这个检查？因为我们也是在跟医院、跟体检中心在合作直接到一些医院里面，因为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家的医院在合作。我们也是从今年的第一季度开始推，到目前已经有包括北京的 江苏的、上海的一些医院呢，都开始在使用了。 嗯嗯，哦，像这样的医院，比如说是我们熟悉的这种公立医院， 对， 还是说是 私立 医 院？公立医院。 哦，公立医院现在有一些， 还有一些大型的民营医院也在使用。 嗯、哦。我们可以在这种医院进行相关的这种检测。 嗯 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肺癌早期的筛查，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我记着您提到了说，现在公司的产品已经不仅仅是我们说疑似癌症，然后我们进一步去确诊这样的一个领域了。对于健康人群的早期筛查也已经涉足了，只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群没有后期这么多哈，但是已经开始涉猎了，证明大家伙有这样的需求。也跟我们说一说，像这种我们健康人群的这种癌症筛查，它到底必要性有没有？它能够比如说是不是一些有这种吸烟史，或者说比如说有这种肿瘤家族病史的朋友，通过这样的检测能够查出来自己有可能患出这样的恶性肿瘤，我们可以早预防它，甚至我们改变一些生活习惯，这个的准确度到底能够达到多少？ 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大家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因为这种工作压力大呢，也是引起肿瘤的一个高危因素。另外呢，现在的环境啊因素，还有一些家庭里面有家族遗传史的，都是需要去做，高危人群都是需要去做一些检查，因为早期发现，无论它的生存期、生存质量，还有它的这种治愈率，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包括它的费用。其实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前两周吧，我们有一个合作的医院，它通过这个，它是有几个高危人群吧，进行了一个筛查，最终有一个我们检测是阳性结果的，然后呢就建议这个患者呢做低剂量螺旋 CT， 发现了有结节，然后呢结节也比较大了，然后呢就进一步的直接就做穿刺了，做手术了，病理结果就是肺癌， 所以说 但是比较早期，可能就是 T17，所以他做手术就没，因为没 T17 没有转移，他做手术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案。 嗯，好，那有这样的这个案例支持哈，但是大家伙也说这个案例是刚好就碰巧了遇上了，还是说 我们做了很多？ 对，我们就想问问他这个准确率到底能够达到多少？比如说像有家族病史的朋友，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像体检一样，我们每年都进行一次？还是说这个我检测一次，因为人的基因是不会变的，我这检测一次以后就不用再测了？ 人的基因是会变的， 嗯， 人的基因是会变的。我可以介绍一下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检测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对于零期和一期的检测的总体的跟临床的病理结果的一致性是70%多。 嗯 嗯，对于二期、三期到四期，它逐渐增加的，从80%到90%之间变化。就是四期的癌症，如果我用我们的产品检测的话，基本上能达90%， 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特异性呢应该是95%左右。另外呢，对于不同的肺癌的类型，它的检测的结果也可以，比如说腺癌，它的检测准确率、临床一致性应该在79%，对于鳞癌92%，大细胞癌、小细胞癌也都是90%多。 嗯， 并且尤其是大细胞、小细胞癌，它的病情的进展速度会特别快。 嗯。 如果是你晚发现一年，有可能这个患者就已经没有任何治疗的希望了。 哦， 对于鳞癌来说，鳞癌的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基本是手术切除或者是化疗。腺癌呢相对好一些，因为腺癌现在用靶向药物啊，还有免疫治疗都是效果比较好的。 嗯嗯，所以说准确率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嗯，但是我们的基因，刚才你也说了，说其实每个人的基因还是会变的。那我们的检测周期，如果我是这样的高危人群的话，我多久检测一次？这个时间周期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建议是一年， 一年检测 一 次。一 年一次。嗯 嗯，好。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潘总也介绍了，说自己的父母也做了这样的这个基因检测哈。也想问问您，咱们不说是哪家公司好，避免广告嫌疑，咱们说是这个价格。您上半段我记得您提到说这个价格不是特别的便宜，大概是花了多少钱一个人？ 啊，它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体检套餐，这个基因的部分没有去关注它的细分的拆分的价格，总体一个人的话在10000块。 哦，这是整个的一个体检包，但是其中您看到有这个基因检测的项目， 最重点的可能也是在这个基因，在包括活检的这个部分，因为我是觉得是说，在已经确认的基因跟疾病的关联关系上，如果是已经有产品去批了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做的，因为这个产品的报批啊，它本身是有自己严格的这个流程和临床的数据标准的。所以其实像刘总他们公司的产品能够从这个技术到产品再往临床，其实在医疗领域里面大家就关注，其实就是 有没有去批相应的产品，当然、 有没有批文，有没有这个经过国家的认可、啊、 是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 所以说当时您在选择这个体检套餐的时候，虽然这个价格比较贵，我们知道可能一般的体检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就可以搞定了，但是您选择的这个因为有了基因检测这样的一个项目，基本上一个人的花费达到了10000，您依然去选择，就是看中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项目哈。那接下来问一问这个刘总，刚才呢潘总也给我们介绍了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比较昂贵的体检套餐，其中有吸引他的点就是基因检测，他的这个批文是很受大家伙关注的，像我们公司这个新诺基因的整个的这个批文在我们国家的食药监局有经过相关的这种备案和审批吗？ 我们公司也将近10年的时间了，十年的发展时间，我们其实在前期的工作一直都是在开发产品、报批产品。我们现在手上呢有18张的 CFDA 的批文，我们的管道里面还有很多的研发开发好的产品。在报批的管道里面相当于也有3个，就是我们是不停的在做 发展新项目，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享受的这样的这个基因检测的时候，我们还是得看一下这家公司或者说给你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有没有国家相关这种行业或者说相关部门的认可，这个对于准确度甚至对于我们个人的健康来说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对，因为对于我们作为临床的企业或者做医疗的企业，我们的产品的稳定性、产品的准确性是我们是直接对患者负责、对医生负责的。国家对于基因检测的产品也是按照最高规格的标准去要求报批的，就是按照3类的医疗器械的标准进行报批的。 因为这个确实我们说不管是前期我们这个筛查的时候万一筛查错了、这个自己虚惊一场不说，有的时候可能心理上的落差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 损失。筛查是一定会筛查错的，筛查是不可能100%的准确的，但是对于治疗方面的一定要接近100%的准确，因为筛查它本身是允许或者它的条件或者现在的技术没有达到 100%准确， 它没有，它不筛查，它不是诊断，筛查级别不是诊断级别，它是允许有一定的错误的或者做一些提示的，因为筛查总体看的是社会的整个价值， 整个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准确度哈。 对，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样的准确度 当然是 越 高 越 好。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不会说虚惊一场。 您说到这个呢，我就解释一下这个可能避免一些误区，认为这个筛查也是100%的准确。 好，但是这个筛查我们也跟大伙再次强调一下，其实筛查不能够作为最终的诊断或者治疗方案的这样的一个执行。 对， 我们筛查发现了之后还是应该通过现在我们既有的一些比如说穿刺、活检啊，这是金标准来进一步的确诊，来看看到底比如说是通过手术啊还是药物啊来进行治疗，但是后续指导用药甚至我们预后对于这个我们说药物的抗药性什么的就需要准确度 非常高 非常高才可以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请到基因检测的企业做客我们的节目，很多的专家都表示说基因检测这样的一个技术范围其实对于现在全球来说是一个公平的市场，不像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医疗方面科技方面像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它有积淀，其实比我们走的是更前面一点的，像基因检测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甚至我们国家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是这样吗潘总？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得辩证的来看看你怎么看了。如果把这个基因的这个目前我们在前端的应用上来看呢，包括我们现在加入 ICH 以后产品的这种全球的同步的发布呢，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我们会比原来要好得多得多。 不至于落后别人很多。 但是如果从上中下游的这种技术的分布角度来说，那它的包括它的基因的捕获的技术，包括它的测序仪器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还是依赖于进口的，像 Illumina 像这样的大型的一些设备。当然，我们国内其实也有这样的专项的攻关计划，包括像贺建奎教授他们瀚海去年其实也有相应的一些三代测序的产品，其实马上都在往前端的应用在投产了。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包括从仪器到试剂，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而且差距还略有点大。因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这个专利一旦被人霸住了以后，知识产权霸占了以后呢，其实很难去产生短期的大的特别大的这种 突破。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刚刚也提到的，就是在这个疾病跟基因的关联关系的研究上，其实我们确实比这个国外还是要落后一些的。但是呢，我们国家有个优势是说，我们对于就像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国防上的这种上天入地下海一样的，我们其实国家基因库的这种建设，以及现在已经开展的一些不同适应症疾病领域的这个基因库的这个建立和研究，其实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的数据样本其实跟国外相比是更大的 啊。我们国家的效率和人力的成本，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包括我们的政策的在全球跟进的这个速度吧。虽然我们政策现在还面临了很多监管之后的问题，但是呢，它的跟进的速度，我们在这个国家这几年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顺利的。尤其现在今年大家可以看到两会之后成立这个卫健委，我觉得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些这个政府的信号吧。 利好的一个信号哈。 对对对。 其实刚才潘总帮我们分析了一下，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市场的行业当中，我们国家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技术壁垒，可能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突破的啊。在上半段的时候，潘总也提到，其实这样的基因检测数据对于很多的这种使用者来说，后续的服务也非常的关键。他现在也觉得拿到数据之后，可能具体的这种解读甚至指导性，也是我们普通患者会更加关注的。那就谈到像现在这样的一些中游企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最终给我们提供这种解读报告甚至是指导的是中游的企业，还是说下游的这种合作方医院诊所？ 对，因为基因呢很复杂，包括甚至很多医生呢都不太明白这些东西。当然了，现在的市场教育大家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这两年会好了很多。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我们呢跟医院的合作方式呢，是我们跟医院是一个招标的行为，医院招标我们的产品入院，这是一个我们跟医院的合作方式。我们的产品在医院里面使用，医院呢把这个比如说科室或者临床跟患者接触，我们是不直接跟患者进行接触的。另外我们产品入院呢，就是我们产品有证，有三类的批文，国家有批文，像在批文的时候就会你要求你的产品在最终解读上是非常明确的，你所有产品的操作过程还有你最终的解读都是傻瓜式的，就是只要看到结果就能够知道解读方案。 那也就是说在出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的时候，其实后面我们所不了解这个数据代表的意义，它能有什么样的指导性，其实这个报告上都会有了。 对，另外我们作为企业呢也肯定也会服务于我们的客户，服务于我们的医院，我们会不停地做一些学术上交流，学术上沙龙，还有学术上推广，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怎么样的用的。因为作为企业更关注一些比较前沿的东西，临床上会关注比较明确意义的方案和检测，所以说我们跟我们企业跟医院的合作呢，也是我们企业在一些方面会领先一些，那我们就要跟医院去做学术的推广，做学术的交流，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明白了。也就是说更多您这边是提供技术和设备，最终的这个给大伙的这种解释还是通过各家医院的临床医生来具体完成的。 我们服务于医院，医院服务于患者。 潘总在上半段的时候特别强调自己的父母做过这样的检测，这个报告拿到了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像刘总他们这个公司所做的这样可以一目了然，您看到报告就知道这个检测项目到底是干嘛的，能够提供哪些指导意义，有这样比较详细的说明吗？ 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在我们有明确的这个位点和基因的这个关联关系的这个上面的解读是比较清楚的。对，但是在其他的可能希望未来，我觉得所以这个是需要所有的企业去共同去致力于发展的，就是能不能让这个基因的这个数据和基因对于人的这个健康的关系能够解读得更细致。因为虽然我们所有的各家的企业包括刘总的企业都是在这样那样的这个疾病的领域处于领先的这个水平，但是它依然其实在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这个疾病里面还只是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大家要把这个研究和从研究到产品到临床再到这个标准再往前再推一推，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也是给像刘总这样的企业提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希望这样的这个覆盖范围更广一些，像这种已经明确的现在有一些企业做得很好了，但是还有一些数据可能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对应，我们也希望下一步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技术研发，通过我们的这种新的科技，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这种指导意义。 像这种不太明确的，这也是我们企业一直进步的一个动力嘛。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临床的需求、社会的需求与产品供应之间的矛盾，产品供应 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我们其实我们很大的一个功能呢，也是承担一个医学转化，就是很多临床上它是有一些想法的，或者有一些基础数据的，我们企业呢是可以跟医院，可以跟专家共同的完成一些项目的临床转化，完成或者开发适用于中国人群的临床意义比较明确的产品。 嗯嗯，是的，就是这方面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要做的工作非常的多。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其实 Grail 这个刘总应该都非常清楚啊。Grail 它其实是一个美国在液体活检方面比较 领先的， 当然放在全球它未必就是最领先的，但是它已经累计的融资是11亿美金啊。那它融这么多钱它来干什么？实际上它就是致力于去，比如说他其中一个乳腺癌的计划，他就会去收集这个几十万名的这个乳腺相关的这个做过影像的妇女的这个样本，来找到其中的这个关联关系。因为我觉得这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诊断先行，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诊断出来没有医疗手段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对病人，因为我们在我们伙食的公众号的后台经常会遇到一些患者留言，就是在一些前沿或者说罕见病一些特殊的领域里面来求医求药，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是让人觉得既看到了这个医疗巨大进步的这个价值，但是其实有时候又面临了很大的遗憾。 哦，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检测发现了说某一种药，或者说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药可能对你来说都没有用，这个时候对于患者来说可能这种绝望或者说希望看到科技曙光给自己带来这种治愈的可能就会更加迫切了。 是的，所以液体活检如何向这个制药的上游去迈进，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可以去延伸的地方。而实际上类似于像 Grail， 类似于像 FMI 就是 Foundation Medicine 这样的公司，其实都已经做出了有效的探索，国内也有很多的企业包括我想刘总他们也会往这方面去布局。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有很多的朋友使用了这样的我们说检测项目之后留下了大量的数据和自己的一些比如说特殊的病例，这个能不能够比如说反馈给上游的这种制药企业，让他们针对这些朋友可能研制出更有针对性或者说疗效更好的这种药物？刘总，会有这样的对接吗？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这需要企业把整个的数据的模型、数据的逻辑设计好，不然呢，得到的数据有可能谁都用不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开发过程或者搞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由简入繁、如繁入简的过程。 这个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哈。 对。 说到了这个数据之间的这种互通，我也想帮很多朋友问一问。很多朋友说现在的这种很多互联网企业或者很多这种科技企业收集了我们这个大量的数据样本之后，会不会存在比如说泄露的问题？我们个人隐私或者说个人的病例，其实这是非常需要保护的。我们到底如何做到比如说信息的这种脱密？ 这个问题我好像解答不了。我觉得是这样子。首先呢，这是几个环节的问题。医院呢，它不应该把这些病例提供出去。或者是医院要完全掌握这些病例。但是呢，国家呢，或者是很多医院也希望每个医院每个医院之间呢有这种病例的互通，因为中国的医院很多是信息的孤岛，他们的标准甚至都不一样，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医疗的进展会比较慢一些，原因也在于此。但是呢，如果说把你的病例信息设计出泄露了出去，然后再结合你的基因的信息，那可能在一些数据上的收集或者是你未来的投保上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确实像刘总说的，中国的这个特殊的环境，那像美国它有它自己的害怕的法案。 因为中国目前没有反基因保护法。 是的，那中国在患者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上面并没有明确的立法。那其实从各方来说，其实大家都希望这个数据能够流通，医院他也希望数据能流通，患者也希望能拿到数据。但是其实大家反问一下自己，如果去医院不管是看过病还是做过检查的，你有没有真正的拿到自己的这个电子的健康档案呢？好像很少。而对于企业来说，又特别希望拿到这部分数据能够去反馈到科研，反馈到更进一步的这个疾病的治疗当中。但是实际上目前至少在中国，这是一个似乎是一个死锁的问题，我觉得需要政策去做进一步的突破。 这是国家层面做的问题。 很多的企业呢看起来是拿了很多的数据，要么呢不敢用，要么呢就是一种灰色的这种方式，也不知道是合法非法，反正就先有了再说。 所以说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法律法规进一步的去约束它，让它变得更加规范，让我们这个数据在流通或者说 创造更多福利的同时，又能够避免比如说个人隐私或者说个人的这种信息的泄露。 对，这必须要去靠政策做突破了。 嗯，好， 立法，这需要立法。 需要 更高级别的这样的我们说更高级别的这样的国家单位或者说行政机关去帮我们把这一个部分补足。 是的。 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来聊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帮我们揭晓一下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今天的互动题目是哪一个项目不是液体活检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血液， B 选项是唾液， C 选项是穿刺样本，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 啊，这个其实从液体活检，液体两个字已经给了大家答案了。就是不是液体的那一个，就是我们的穿刺啊。 现在穿刺样本更多的是不是比如说是有窗口的，我们把一个小的这种我们说细胞取出来进行这个 有窗口，并且对于操作的人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很多专家他是擅长于做这个，很多经验不足的人他其实上做这个不是特别的好。 好，所以说这个穿刺样本不是液体活检的这样的一个来源，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那获奖名单呢，我们会在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上为大伙公布。如果你想要查询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会把获奖名单统一发送在上面，您点击左下方的获奖查询就可以看到。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在健康投融资领域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项目。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Shuffle the deck and start over. It should be this like driving in your car. Get lost in your navigation system, gets you closer. But there ain't no handbook. You're on your own. Got no instructions when it comes to love. 'Cause once you do something, can't be undone. Wish I could take back that in your goal. If I knew that, what I know now, I wouldn't have so. Once you do something, can't be undone. Wish I could take back.